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731集《明月入君心》，回宁海镇。宋丽婷顿了一下，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去说。眼下京城那几个人都知道潘明月是为数不多的能让秦然妥协的人，再加上长宁重视潘明月的态度，潘明月结婚他们肯定会来。秦城两家不用说，长宁、扎龙、何晨也跑不了。巨鳄看情况，但他人在京城，宋绿婷估摸着他应该会来。肯尼斯最近跟秦汉秋成了忘年交，还跟秦汉秋一起去找街口大爷下棋，对国风的东西十分感兴趣。潘明月结婚，要是真递给了肯尼斯一张请帖，肯尼斯绝对不会拒绝。秦冉和陈当初结婚都是秦家程家操办的，两家一个秦冉坐镇，一个程俊坐镇，加上五行、施立明这几个人的内外接待，这几人都是道上有几分名气的，不会出什么问题。就算马修跟肯尼斯两个宿敌碰面，也不敢放肆。但眼下只有陆家一家操办，宋绿婷觉得就没有那个必要了。就陆二伯他们能不能把人认全还是个事儿呢。只是陆妈妈诚意满满，宋绿婷被她期待的眼睛一看，也不忍心拒绝。 有几个人你要问问冉冉。 半晌后，宋绿婷只能折中开口。陆妈妈觉得很诧异，怎么这还要问冉冉？那他们先把能请的人先过一遍吧。距离婚礼还有几个月，宋绿婷也不知道为什么陆妈妈这么急迫，不过也接过了陆二伯手上的本子。 我写下来吧，明月还有些闺蜜，那些让她自己来就行。 宋绿婷主要写下来的是潘明月舅舅一家，研究院还有他熟悉的潘明月朋友圈的人。至于程家那些不用宋绿婷写，陆家也会顾虑到，他写的是陆家顾及不到的人。宋绿婷虽然一直在物理研究院，但潘明月的事儿他大多都知道，人物也能找得齐，一行一个名字写了三页纸。写完之后，他又检查了一遍，才把纸递给陆妈妈。 暂时这么多，哦，还有这个，是您要问冉冉的。 说着，宋丽婷又递给了陆妈妈另一张纸，陆妈妈拿在手中。 好，这些人我一个一个通知。 宋丽婷是真的忙，尤其是这几天巨鳄跟基地那边搞的事情，京大没有人敢跟巨鳄说什么。校长求到了宋绿婷这里，宋绿婷没有办法，只能撇下研究院的事儿，不然今天也不会连潘明月的生日都没有来。这些倒没什么，他们五个人自那件事以后就不爱过生日了。所以在陆家匆匆待了一会儿，刚吃完饭就又被院长一个电话打了过来。 还是那件事。 潘明月扔掉手中的纸巾。 能应付。 宋丽婷示意潘明月别担心，走的时候又想起了一件事，看向陆妈妈。 伯母，婚礼的事你们要实在应付不来，就找冉冉借一下程木他们，他们比较有经验。 毕竟何晨、秦冉这一批客人跟潘明月有一大半重合的。 没事儿，你不用担心。 陆妈妈笑着把宋丽婷送出去。潘明月还要跟长宁接管事宜，吃完饭就又上楼了。陆兆颖跟着他一起上去。 什么东西啊？ 潘明月正在接受奥古斯特的资料，就看到陆兆颖神神秘秘地拿了个礼盒进来。陆兆颖不太在意的，随意地把盒子递给了潘明月。他咳了一声。 礼物。 潘明月松开鼠标，回头看他，意外道：“ 你不是送了很多？”“ 那是以前的。” 陆兆颖手抵着唇，说：“ 等我走了你再看。 说完他就匆匆出了门，还帮潘明月带上了门。潘明月难得看他这样，也不着急奥古斯特的事了，低头拆开了盒子，看清盒子里的东西，他的手顿了一下。里面是陆兆颖的耳钉，被镶嵌在银色的项链里。潘明月记得不太清了，但听陆妈妈说过，这耳钉大概就是陆兆颖的命。他正想着，还没说什么，电脑上突然滴滴一声，然后猛地弹出来一个对话框。 我爸过两天会去宁海镇顺便接你舅舅过来，你要一起回去的话就扣一。 潘明月默默地扣了一个一，对话框瞬间消失，仿佛从未出现过。自从上次他有事没有接到秦冉的电话，秦冉就习惯用这种方式找他了。潘明月看着对话框，忽然想起来他前几天问程俊为什么给陆兆颖抄写了一本三字经，程俊顿了一秒才回道， 子不教，父之过。 楼下，陆妈妈还在跟陆爸爸、陆二伯商量名单的事。第一份看着还不算复杂，前面是潘明月舅舅，陆妈妈一怔。 明月舅舅？ 他跟他舅舅很少见面，也就最近两年才联系上。我跟他会回去，等到京城再好好安排。明月也很久没有见过他舅舅了。 陆兆颖从厨房倒了两杯水往楼上走。陆妈妈本来说明月怎么从来不说他舅舅，想起潘明月爸爸的特殊职业就停住了话头，然后又是一阵心疼，这么懂事的孩子怎么从小就命运坎坷，哪里像陆兆颖从小就是混世魔王，还有个幸福的家庭。想到这儿，他就瞪了陆兆颖一眼。 滚吧。 陆兆颖头上缓缓出现三个问号。说完，陆妈妈也不看陆兆颖了，继续看名单。从舅舅看到潘明月同事，看着看着就觉得不对了。像魏大师、宋丽婷肯定不会少，还有周家人，他们要认潘明月做干女儿不止一回了。尤其周山，当年痛失潘明轩这个弟子，生了半年病，潘明月的存在让他慰藉了不少。明里暗里在京大帮了潘明月不少，周山是一定要请的。何锦欣，稽查院现在的二当家，不能不请。陆妈妈默默放下三页纸，打开第二份名单一看，诧异地开口： 第二份名单有些奇怪。 名单上只有三个名字，长宁先生、娄月先生、扎龙先生。 什么奇怪？ 陆父过来一看，除了扎龙有点奇怪，其他两个倒不奇怪。 这是不是那天那个龙先生？他是干嘛的来着？ 他还记得那天穿着一个破拖鞋的扎龙。陆妈妈想起来宋丽婷的嘱咐，心里猜测这三个恐怕不是什么一般的人。陆二伯也好奇地看了一眼，然后沉默了一下。 你认识？ 陆父看他挑眉问道。 认识中间那个蘑菇云。 没到一个星期，秦汉秋就收拾收拾包裹回宁海镇了，一同回来的还有陆兆颖跟潘明月。 我表妹等会儿来接我。 潘明月看向陆兆颖， 你先把好队的那件事忙完再过来，正好我要跟我舅舅舅妈说清楚。 陆兆颖是开车过来的，车子里还装了一堆礼物，主要是他开的车不太适合宁海镇。他舅舅家条件可以，潘明月思忖着先跟舅舅解释一下陆兆颖这件事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